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我把悠悠的结局告诉了那位一直催我尽快完稿的电视剧制作商，他在叹息的同时压不住欣喜若狂。他说，你好好写，快点写完，这部片子拍出来肯定好卖。少女杀人，无论其心路历程还是案件的侦破过程，都天生具备了充分的可看性，足以和广大观众的好奇心强烈互动。他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策划，以若干年前曾经热播的一部电视系列剧《命案十三宗》为例，主张我的这部作品一旦改编成剧，不妨也照猫画虎，渲染些纪实风格，甚至索性向观众挑明，该剧以真人真事作为背景，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情感实录。因此，当务之急是趁故事的人物原型还活着的时候，抢拍一些真人镜头，以备今后片头片尾之用。制片商的这个策划并未等我同意，便迅速着手实施。那一天，他把电话打到我的家里，说已经用某电视台的名义商得监狱管理部门的同意，明天就要到看守所去拍摄与悠悠谈话的实景。谈话的内容有两个策划，一个是请律师出面和他谈上诉的事情，话题必须涉及案情；另一个是请编剧，也就是我，对其进行狱中采访，以临终关怀的名义让他谈一些内心的隐秘，最好能谈出点千古恨那一类的感慨和当初一失足的思想动机。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不想再次面对悠悠，不想再次面对这样一个将不久于世的青春女孩，不想再次面对一个因毒杀幼儿而在我心中变得极其陌生的人物。我预想到这种面对将会令我的内心逃不开无处发散的心寒和别扭，所以我做了推辞，建议制作商去找律师。但当天晚上，制作商又打来电话，说律师对这个角色表示了谢绝，理由是上诉早已上诉，而且非常不巧，今天最高法院刚刚将上诉驳回，裁定维持原判，估计早则今晚，迟则明晨，原审法院便会将最高法院的终审裁定送达本人。律师不愿在当事人自知死期已定的情况下再与其真戏假作，将上诉一节重新表演一遍，所以制作商只好又来恳求于我，希望我明天亲自出马，在摄影机前与悠悠谈谈。他说这时候与悠悠交谈，唯我是最佳人选。我只好答应，一来我为了稿费必须服从这个商业计划，二来我去也是为了悠悠。我想无论如何，悠悠曾经向我袒露过心扉，将他从不告人的隐秘与我交流。他最爱周月，但不能与他交流，他最亲的大姐也很少与大姐交流。他曾与林信成形同夫妻，但心中的这一块隐秘也无法与之交流。所以制片商说的也确实没错，在悠悠死到临头之际，与他做最后交流的那个人也许只能是我，最适合给予他一点情感安慰的人，最适合聆听他临终忏悔的人，也许只能是我。第二天一早，临时组建的一支摄影小组便开车来到了我家， 接我一起去了关押悠悠的监所。一审判决下达之后，悠悠从分局看守所移至了位于北京南城的一个更大的看守所当中。由于经过事前联系，监管干部比较配合，特地为我们在监区内安排了一个较大的屋子。在我们布好灯光、架好机器之后，民警便把悠悠带过来了。悠悠目光憔悴，容貌却依然年轻，身上穿的囚服尺寸有些小了，身材的线条却无意间被勾勒的起伏动人。悠悠在我的对面隔了桌子坐下，当民警将他的一只脚腕用铁链固定在椅子腿上的时候，悠悠偷眼看了一下我身后的镜头，脸上露出有些难为情的样子。这细微的动作让我心中一震，想到人之将死还这样顾及面子，可见羞耻之心乃人之本性。谈话开始之前，我先做寒暄。悠悠，你还好吗？我的神态故意轻松，声调也处理得尽量随意。身体好吗？这两天心情还行吗？问完之后，我才发觉这类寒暄与此时的悠悠实际上是多么不够厚道的一个提问，大有哪把壶不开提哪把壶的傻气。好在悠悠仿佛比我坦然，言语表情也并不上挂下联，他用颇为事务性的口吻答道：这些天睡得不好，所以总觉得恶心，一恶心就吃不下东西。那有没有去看医生啊？ 没有， 前两天没心情看，现在看不看也无所谓了。我停顿稍停，开始介入正式话题。悠悠，今天呢有几个电视台的记者跟我一块过来看你，他们听了你对我说过的那些经历都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当然了也包括我在内，都对你和那个小孩之间发生的事情很不理解，甚至很不相信。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随便聊聊，听听你的想法。我想我和你咱们之间也谈过好多次了，你把你的家庭历史，你内心喜欢谁不喜欢谁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过我，我应当有义务再听听你最后的想法，对你的一生做一个完整真实的记录，你说好吗？悠悠点了点头，并且还微微地笑了一下，但那笑容如同昙花一现，短促的接近于无。悠悠在点头之后又精神枯萎地摇了摇头，声音也显得毫无生气。昨天这里的队长跟我说了，其实我真的不想再谈什么了，大家都是听他们的，我说什么又有谁听呢？现在我再说又有什么用？我说我没啥乖乖，你们信吗？我语迟片刻，难以回答，信与不信似乎都不宜讨论。我换了一个问法，把差点走僵的场面调转开去。那么你现在最想什么？想你大姐吗？想不想姓程？你想不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不想了。 悠悠还是摇头，但接着又说， 前些天我托这里的民警给我大姐带话，让我大姐过来看看我，我很想我大姐，可民警说我压在这里 已经用电话通知我姐夫了。我姐夫说，我大姐已经不认我了。那天晚上，我哭了一夜。第二天想了想，又有点不信。也不知道我姐夫告我，我大姐知不知道。她就我这么一个小妹，从小待我就像我妈。难道我大姐真的舍得我吗？悠悠的表情几乎像是自问，随后又像是自答。不过大姐也没办法，她身体不好，现在和我姐夫一起，全得靠我姐夫。大姐也只能全听姐夫的，大姐也没有办法。啊，悠悠啊，你认为你姐夫向公安局交代的事情是诬告呢，还是说了实情？悠悠看我，那样子是，这还用问吗？你知道的，我姐夫那个人只认钱的，准是谁又给他钱了，他才这样说我。要不，就是公安局逼他了，他没办法，就这样说我。这样说我，人家就可以把他放了。两种可能都有。那么悠悠，你希望是哪一种呢？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当然是第一种。第一种，至少姐夫会得到钱。他得到钱了，至少能拿出一些，给我大姐看病。那样的话，你岂不是太无辜了吗？悠悠歪头看窗外，未及回答，良久才说：我也没有办法，连小梅都说不服法官，我又能怎么样呢？这些天我想来想去，我心都死了，这是老天对我的报应。我不知该再问些什么，我被悠悠木然的神态弄得心中难过。我身后的一位摄影组的头头见场面冷了，便越过我插嘴提问：啊，那你对那个死去的小孩子和他亲生的父母有什么要说的吗？你想不想对他们说一声抱歉？悠悠的目光摆正，越过我投向那位提问的先生。悠悠很明确地摇了摇头，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为什么要向他们道歉？不过我也想了，他们也挺不幸，要是我的亲生孩子死了，可能我也要发疯的。提问的人抓住这句话继续逼问：啊，你既然能够理解他们的心情，为什么不肯说一声抱歉呢？悠悠看着那个人，眼睛有些茫然，神色若有所思。悠悠突然喃喃地说道：我想对新城说一声抱歉。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新城对我真的不错，可我特别不懂事儿，总是任性发急，动不动就跑出去。我明知道新城身体有病，我不该冲他发脾气的。现在想想，后悔也没用了。你们就替我向他道个歉吧。信腾是个好人，我知道我这辈子欠他的，可老天这样罚我，罚我去死，这样来说我也算不欠他了。我不忍再让身后那位老兄漫无节制的发挥，用那些谴责性的提问来折磨悠悠的神经。 杀人者固然可杀，但我还是希望能给这位行将上路的女孩一个死前的宁静。于是我把话题接了过来，同时换了一种关怀的口吻向悠悠提问。悠悠，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和你见面了，你要不要和你的大姐还有阿菊他们说些告别的话呢？你要的话，我们正好有摄像机可以拍下来，可以给他们看的。悠悠马上表示要的，然后还坐正了身子，目视摄像机的镜头问我，我就看着他说吗？还是看你？你要直接向他们告别的话呢，就看镜头，这样呢他们就能感觉你呢是冲他们在说。悠悠就冲着镜头开始一丝不苟地和他的亲人及朋友一一告别。他的声音始而平静，继而哽咽，继而哭啼，继而又被压住，直到把话说完。先说的当然是他的大姐。大姐，我要走了，现在我真想你，我真想还像小时候那样，你带着我玩，回家给我包饺子，上楼搂着我睡觉，睡前咱们聊天。大姐，我真的想你。这时候悠悠的眼泪开始忍不住了，他的告别也被强烈的抽泣打乱，变得词语不清，断断续续。大姐，你多保重吧，我在阴间地府会一直保佑你的，你好好治病，早点治好，平时千万别生气，也别想我，想我没用，还伤身体。姐夫万一有一天不管你了，你就去找阿菊，也许阿菊还能帮你。我会求阿菊帮你的。 最后一句，悠悠咽下抽泣，声音的节奏也强制的复原。接下来他开始面对阿菊。阿菊，我要走了，我挺羡慕你的，你找了一个爱你疼你的男人，你的命好，我祝你今后一帆风顺，生个大胖小子，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吧，万一我大姐有什么难处，你能帮的千万要帮，我知道你会帮的，凭咱们两个人的交情，你肯定会帮的。拜托你了，阿菊。拜托你了，阿菊。悠悠停顿下来，面对自己多年的好友，他似乎又有点想哭。我以为悠悠说完了，刚要开口，不料悠悠又说起来。让我大感意外的是，他下一个告别对象竟然是将他置于死地的姐夫。我再和我姐夫说两句吧。悠悠说完看我，似乎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我马上点点头，可以可以，你说吧。悠悠重新目视镜头， 姐夫，我也跟你告个别吧。我不怨你，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把我大姐的病治好，一定要好好的待我大姐。如果你真得了钱的话，你一定要带着我大姐生活，千万别把她甩了。你要把她甩了，我半夜三更回来找你，我烧成了灰也回来找你，我非让你一世也不得安宁，你信吗？悠悠说到这儿，再次转头看我，那意思是他说完了。我指了指镜头，提醒他说：“要不要再和信成也告个别？”悠悠想了一下，终于转脸对着镜头，迟疑着开口：“信成，我现在才知道，你对我特别好。这些天，我把咱们认识以后相处的那些事情，都重新想了一遍。我觉得你对我真好。其实我也想好好对你。就算按江帆说的，这世上人与人，事与事，都是交易，那我也应该对你好，也应该一报还一报。可我做的不够，你能原谅我吗？我现在想改也没有机会了，和你也没有这个缘分了。我在这里祝你保重身体，我祝你还能找到一个能照顾你、关心你、真心爱你、不图你钱的女人，然后你们换个新的地方去住，好忘掉过去所有不好的事情，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嗯，我还祝你就祝这么多吧。悠悠说到最后，眼圈再次发红，但是没有落泪。这与林信成的表现很不相同。事后我把悠悠对他这段临终告别做成录像带给他看的时候，他看到一半便泣不成声。他哭着说，无论有多少证据摆在那里，他怎么也相信不了悠悠会杀乖乖，会那样的残酷无情。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悠悠与信诚告别之后，原定的采访时间差不多了，电视台的几个人也冲我点点头，暗示所拍镜头已经够用。我不知哪根神经动了一下，在最后时刻突然提到了周月。悠悠，你还想不想对周月再说点什么，或者和他也告个别呢？出乎我意料的是，悠悠马上摇头，果断表示不了。但悠悠拒绝的理由却让我心中一动，让我意识到悠悠在自己人生的终点，心中的爱人依然还是周月。我现在这个样子太难看了，这头发是看守所的人给我剪的，太难看了，这衣服也很不合身，再说你看我现在有多瘦啊，我太瘦了不好看的。悠悠说着，用戴着手铐的双手从桌子下面的不知哪个衣兜里掏出了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块来，往我眼前一递。我给周爷写了一封信，本想托这里的民警给他带去，今天正好你来，就托你带吧。没事儿，我跟这里的民警都说了，这信他们看过，他们都同意的。我抬眼看了看悠悠身后的一位女警察，那女警察不但点头，并且出声认可，啊，可以，这是给他的一个朋友的信，你愿意替他带可以带。于是我便把那纸块接了。这是一封没有信封的信件，在交给周月之前，我自然有幸目睹，也许是为了照顾周月公安人员的身份，所以悠悠在这封信里用词及语气都比较节制，比较平静，比较含蓄。信的全文如下：周月你好，在我14岁那年就开始给你写信，我这辈子写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你的。我一共给你写了多少封信我也记不清了，现在给你写最后一封。我第一次见你是在仙泉体校，你那时留的头发很像韩国一个演唱组合里的男孩，我有那个男孩的一张照片，和你长得很像很像，所以我那时就喜欢你了。从那时开始，我一直把你当作我最好的朋友，当作最疼我的兄弟，什么都想跟你说说，说完心里就痛快。后来有一天晚上你救了我，你和洪教练一起把欺负我的坏人给制住了，可我去感谢你时你已经走了。要不是后来老天给了一个好机会让我到医院去照顾你，也许咱俩就从此无缘了。在公安医院的那一段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生活了，我每天都能和你在一起，你什么都要听我的。你那时大脑坏掉了，傻得像个小孩子，还是一个听话的小孩呢。而我就像你的家长，照顾你，保护你，带你出去玩，有时还骂你，你都不记得了吧。我那时天天都盼着你快点治好病，快点认出我，认出我就是那个 总去看你打拳的小女孩。可那时我也想，你的病就是治不好也没关系，治不好我就把你接出医院去，我就养你一辈子，我什么苦都能吃，什么活都能干，我还学过会计呢，我不会找不到工作的，我一定有能力养着你，让你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这些我都想了很多遍，一切我都想好了，可惜我的梦想没有实现，但我还是幸福的。在我出了这件大事后，你还是肯来帮助我，请人来为我做辩护，我真是感激不尽的。而且我知道你是一个干公安的人，你来帮我是很难的，可你还是来帮我，所以我现在也不怪我命不好，我身边有你这样的好心人，我是知足的。我一直不敢对你说爱字，我也没有资格对你说爱字，但我现在想通了，爱其实是有很多种，这世上的人与人，事与事，爱是最可宝贵的。因为爱别人就必须是无私的，就不能什么事都是为自己，就不是和被爱的那个人做交易。所以我想，我也有资格去爱别人。我知道你不愿意，但我恳求你，在我快要在人间消失的这一刻，让我说一声，我爱你。当你看到这封信，当你看到这句话，如果你能在心里默默点个头，点个头表示知道了，我就是死了也安心了。我真想再见见你，真想再见见你。如果我今生见不到你，那你千万要相信，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坏女孩。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只要你还相信我，我就死得安心了。你知道我在流泪吗？你知道我在哭你吗？这里是监狱，我不能大声哭。再见吧，周月，我的爱人，一个爱你的小女孩。 我将这一纸别书交给了周月，周月当即在我面前默然展读，读后没有任何激动的表示，但我从周月紧锁的眉头可以看出，他已经被字里行间的真情感动。毕竟他是一名现役民警，而那个修书传情者却是一位将死的罪囚，他的身份令他不能把内心的情感形之于色，尤其当我这个陌生人在侧的时候。但周月用简短的语言，不露痕迹地表达了对悠悠的关心。最高法院的执行令已经下达了吗？见我点头，他又问，他的时间已经定了吗？啊，我今天离开看守所的时候问过了，具体的时间他们还没有说，大概不会拖过这个星期吧。据说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命令一下啊，我想谁也不敢再拖的，七天。法律规定最长不能超过七天。 然后，我和周月都沉默了。我们都知道，悠悠斩立决的命令既已下达，他的寿命还有多少天，恐怕用一个巴掌就能数了。周月沉闷地说：“我希望他能知道，他的信我看过了，他所有的信我都看过了，我会把这些信都留着。我希望他下辈子好好去做人，希望他对一切人都能有颗善良的心。”我点点头，我能从周月这番送行的祝愿当中听出叹息和谴责来。我点头之后随即说：“你的希望如果悠悠能够听到，我想他的灵魂会得到超度的，他下辈子一定会脱胎换骨做个好人的。可惜他已经听不到了，他已经听不到他想要听的这份关怀了。”周月直直地看着我，突然说：“也许我可以想办法在执行以前去看看他。”周月说到做到，他不知通过什么关系什么途径，很快征得了市局看守所的同意，以老乡和朋友的名义，以悠悠亲人代表的名义，获准在执行枪决之前去见悠悠。去之前，周月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我能同往。我们在这天下午2:30钟动身，路上花了一个小时堵车，到达看守所后又花了半个小时等候。见到悠悠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沉。也许因为周月也是一位民警，是自己人，所以寓所方面安排会见的地点，在我看来似乎是一间内部的办公室。在进入办公室的时候，我有意止步，示意周月一个人进去。周月说：“咱们一起进去吧。”啊，不了不了，还是你进去吧，悠悠要见的是你。周月迟疑了一下，没有再和我争执，一个人走进了屋里。我们心照不宣，我们专程到此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悠悠的一个心愿，让他此生最后一次见到他一直暗恋的男人。我们都知道，悠悠当然希望与他心上的男人拥有最后一段独处的时光。看守所的那位民警虽然不知道这段隐情，但他几乎和我一样，跟进之后很快又自动退出，站在办公室外和我抽烟闲聊。他这种松弛的态度，可能因为周月毕竟是他的同行，也可能因为被见的犯人反正已经是结案待决的死囚，不怕他自杀，也不怕串供。20分钟之后，那位狱警抽完了第三根香烟，踩灭烟头又进去了。5分钟后，周月一人出来，面色凝重：“啊，咱们走吧。”我们走出监区，走出看守所那扇巨型的铁门，上了周月开来的汽车。上车后，周月发动了车子，却没有立即踩下油门。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前方，车窗外一群在街边站牌下等车的少年正为什么事情争论得眉飞色舞，使得群楼一角的那片晚霞也因此显得生气勃勃。但周月的神色却异常暗淡，这让我不得不开口探问：“判得怎么样，你们？”周月缓缓吐气，答非所问：“他生病了，脸色不好，身上发冷。我摸了摸他的额头，他就哭了。 为什么？他说他没想到我会摸他的额头。是的，悠悠没有想到周月还会到狱中看他，更没有想到周月还会伸出手来摸他的额头。我从与我聊天的狱警口中得知，悠悠的死刑将在明天执行，也就是说，这是悠悠最后的一个黄昏。我敢肯定，悠悠在押回牢房的路中和我们一样目睹了晚霞的绚烂，但我不能想见他此时的心情，是充溢着心满意足的宁静，还是更加伤感悲痛。我刚才和看守所的民警说了，他们答应马上带悠悠去卫生所看病，就算他明天就要执行，可他今天还是一个活人，要实行人道主义。我看着周月那张年轻的面庞，那面庞使我对警察这样一个职业有了美好的想象。这个想象并非正统概念中的英勇无畏以及传说中的辛苦刻板，而是一种人性的亲切和柔软，非常动人。这个美好的感觉让我对警察以及周月都产生了兴趣。我问周月明天是否休息，明天是个星期天，周月应该和今天一样不用上班。我想约周月和那个为悠悠辩护的律师小梅一道聚聚聊聊。我说和他们聊过之后，我的那部关于悠悠的小说也许就可以写结尾了。周月问我，那你打算怎么写它，怎么让它结尾呢？我知道周月说的这个他不是小说，而是悠悠。啊，我想我应该写一个真实的人，但我不知道怎么写才算真实。我想请你们呢也帮我分析一下，悠悠他怎么就走上了这条绝路呢？周月定定地看着我，眨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突然他把一句意外的话不加犹豫地说出了口。我就不相信悠悠真的杀了那个小孩。这句话从周月口中说出来，给人的感觉很特殊。不知因为周月是公安的人，还是因为他是悠悠爱着的人，也不知道周月这样说出来是出于深思熟虑的理智，还是出于一时冲动的情感。我没有呼应点头，也没有反驳摇头，我只提示了一句客观的形式。哈，真假已经不重要了，明天无论如何就是悠悠的大限。明天咱们见面再谈到悠悠的时候，他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周月无言对答，沉默片刻，却执着了自己的情绪。我想这件事情不该这样算完，我想帮助悠悠好好调查调查，就算他已经死了，如果能搞清楚这事儿不是他做的，也要还他一个清白。悠悠曾经给过我一次生命，我也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周月的这个态度我无有反对，我还建议周月明天可以再听听小梅的看法。小梅作为悠悠的律师，曾经深入研究过这个案子，应该听一听小梅的感觉。我这样说其实并不代表我赞成周月的判断，说实在的，我就是有半点翻案的信心，也知道为时已晚。第二天上午，我们约在我家附近的一间茶馆，我来做东，请周月和小梅品一壶当年新下的明前绿茶。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案子，刚刚产生分歧，小梅便接到了一个电话。那电话是从法院打过来的，要小梅到法院来谈点事情。 事情当然是关于悠悠的，因为小梅是悠悠的律师。于是我们浪费了那壶刚刚泡开的好茶，和小梅一起前往法院。到法院之后，小梅进去谈事，我和周月在门外的街边等她。在等小梅的时候，我们又聊起了这个案子。周月已经成了少数分子，因为小梅刚才的态度和我相近，认为控方证据阵容强大，密不透风，而且案发时间距今已远，事过境迁，要想推翻更是难上加难。周月在理论上虽然处于劣势，但始终固执己见，口风不改。好在我们没有过多争论下去，想想此时悠悠恐怕已经押赴刑场，刑场上的枪响的余声大约也已散尽，我们的争论因此愈发缺乏现实的热情，也愈发显得沉重和无味。我们在街边争论少时，沉默良久，终于看到小梅从法院大门走出，脸上的表情难以揣测。周月闷闷地问道： 哎，小梅，是关于丁忧的事吗？他们找你谈了什么？ 小梅喘了口气，语出惊人： 悠悠本来今天上午执行枪决，但是今天早上枪决的命令已被暂停。 暂停？我和周月几乎同时惊讶。那时间往后拖了？ 啊，不是拖，而是要向法院申报取消这个命令。 取消？ 因为什么？因为悠悠昨天被送到医院看病，得到了一份医生证明，证明她已经怀有身孕。根据法律的规定，怀孕的人不适用死刑。 我和周月半天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们似乎还不能立即适应这个生死一瞬的变动。当我们都以为悠悠因为一个孩子的生命而成枪下之鬼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因为另一个孩子的生命而重获新生。那天中午，我和周月与小梅共进午餐，我们三人都喝了一点啤酒，我们在饭桌上继续了早上的争论。所不同的是，争论的对象已不是一具尸骨，而是一个活人。争论所追求的目的已不是能否还其名誉的清白，还是能否还其自由之身。我和小梅仍然对彻底翻案持悲观态度，周月虽然也不乐观，但他直到桌上的杯盘狼藉之后，依然坚持表示要为悠悠尽些绵薄之力，死马当作活马医吧，何况这匹马已经肯定不会再死。小梅作为悠悠的律师，饭后要去看守所会见自己侥幸不死的当事人，告诉他有关犯人怀孕的一切法律规定，然后还要再去法院了解法院依据悠悠怀孕的情况依法改判的大致时间。周月因为下午处理有事先告辞离去，我和小梅随后走出那家街边的餐馆，简短握手各奔东西。我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林信成的家里。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